第36集。 夜风穿堂而过，任俊说完这句话就转身回到了屋子里。孟昭面沉似水地站在原地，目光落在任俊的背影上。 刚刚那一瞬才是任俊的真实面孔吗？为什么几个小时前在讯问室里任俊还维持着那副唯唯诺诺的假面，而就在几秒之前他却忽然露出了真实面目，仅仅是在向警方示威吗？ 孟昭觉得自己的脑子有点乱，他走出这所房子，拿出手机给陆时琛拨通了电话。 喂。 孟昭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向陆时琛描述刚刚那诡异的一幕，他没有立刻回应陆时琛，而是沉默了几秒，思考该如何措辞。电话的那一头，陆时琛很快透过这阵沉默察觉到似乎发生了什么事儿。 你在哪儿？有危险吗？ 没有，我在任俊家的老房子附近。 好，我马上过去。 不到十分钟，陆时琛就过来了，他朝站在路边的孟昭走过去。 发生什么事了？ 孟昭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原封不动地向陆时琛陈述了一遍，尽量还原当时的内幕场景。陆时琛听后也陷入到了思索之中。 虽然有些奇怪，但听任俊的意思，整个事件确实就是他谋划的。 是啊，不过我有些想不通，为什么任俊前后的表现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前一秒还在极力伪装，后一秒就突然自曝了身份，这样公然挑衅警方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既然他这么做了，就说明起码对他是没有坏处的，要么是对自己的犯罪手法十分的自信，笃定哪怕是警方全员出动也找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要么是他自己不想活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另有所图。 你更倾向于哪种可能？ 我觉得任俊应该是另有所图。如果任俊的精神还正常，那就无法解释他自曝前后两种矛盾的表现。任俊在一开始应该是想伪装的，在审讯时他的供词虽然有些破绽，但每一个回答都是精心思考过的，最大程度地规避了暴露的可能。而且在你刚到他家的时候，他也并没有直接挑明这件事情，这说明他直到那个时候都没有要主动暴露的想法。前后能做到这么的严丝合缝，也可以说明他不想被警方逮捕，并非自暴自弃。所以只剩下一种可能了，任俊他是在预谋些什么。你想想看，在任俊自暴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这中间发生的事情可能就是他行为上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诱因，也是我们查清他预谋的关键。 孟昭仔细地回想着当时的一幕一幕的画面。 是因为我打开了药柜吗？还是因为谈及到任俊和自己的母亲？或者 输的。孟昭脑中的画面定格在了自己接打电话的一幕，自己当时为了试探任俊，在接到赵队的电话之后故意在一开始没有走开而谈话的主题。 难道是因为魏昌河？ 孟昭将当时的情形又给陆时琛简单地描述了一下。 任俊刚回明潭，魏昌河就出了事故，这会是巧合吗？任俊之前说他没在盐城，到底是不是在撒谎呢？ 不好说，我们现在能掌握到的证据实在是太有限了，既不能证明任俊就是幕后推手，也不能证明魏昌河是他绑架的。但任俊既然已经自爆了，那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找到他的确是幕后推手的证据。 是啊，魏昌河那边暂时只能拜托盐城警方了，至于任俊这边，关键性的证据到底在哪儿呢？任俊这么笃定我们找不到证据，应该不会是在虚张声势。 越早的证据越难找，而且很多事情都是刀疤和杀手做的，很可能不会留下与任俊相关的线索。我们现在应该聚焦到发生时间离我们最近的，同时也必须是任俊亲自参与的案子。 吴嘉义的案子我们之前分析过，以任俊和他父亲的关系，任俊不太可能会特地带父亲回老房子帮他恢复意识。护士也说过，吴嘉义从不亲自接触药物， 也就是说，任俊那晚给我们的证据有可能是他伪造的。 没错。另外，你之前说过，在吴嘉义当时驾驶的那辆悍马中找到了一个能远程拨控的阻断装置，这个装置应该是特制而不是改装店提供的。如果这个装置真的是任俊提供的，那为了保障计划顺利进行，在他家里也许会有这个装置的备份。 那就先从这两方面入手吧，查任俊伪造证据的证据，还有掘地三尺也要把这老房子彻底搜查一遍。 说完，孟昭将电话打给徐局汇报情况。在徐局的授意之下，孟昭立刻召集人手调取吴嘉义死前任俊家周边的监控录像，同时展开了房屋的排查工作。在等待警局同事赶来的过程之中，孟昭跟陆时琛绕着这栋别墅四处走动着，搜寻周围能够拍摄到相关情况的摄像头。两个人正走着，孟昭忽然想起什么，他看向了陆时琛。 哎，对了，你们父子俩好不容易一起吃顿饭，是不是被我打搅了？ 哪有，你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吃完了。 吃完饭再闲聊吗？说起来，陆叔今晚怎么忽然叫你一起吃饭，是有重要的事情吗？ 没有，只是刚出差回来，简单问了问我的近况和大脑恢复的情况。 问近况？那有没有涉及到案子的事情？ 孟昭这么想着，但是他刻意把自己的疑虑压了下去，说， 看来陆叔还是很关心你的。那你有没有跟他说你的感情已经开始复苏了？ 陆时琛再一次的摇头。 应该说说的，你忘了周老师上次让你们父子之间多沟通吗？陆叔如果知道你已经会笑了，应该会很开心的。 陆时琛停下来看着不远处的街道说， 真的吗？ 当然。 孟昭一闪眼，在陆时琛的脸上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丝期待的神情，这让他非常的惊讶。 陆叔开心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 我也没有见过。 下次我陪你一起去见陆叔吧。 嗯。 不一会儿，支援的警力到达了事先约定的地址。任斌、周奇阳、程运还有市局其他同事都来了。孟昭首先将情况跟大家讲明。 辛苦了各位，这么晚把大家叫过来是因为案子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想必大家都知道，暗龙案的曝光以及周衍、赵云华、卢阳、吴嘉义等人的死并非巧合，而是背后有幕后推手在有意推动事件的发展。据目前的调查来看，任俊身上有非常大的嫌疑，但现在我们手上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因此我们需要各位通力协作，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证据。 是是。 斌哥，你去确认一下任俊当时提供的药品袋上的指纹是否有造假的可能，同时提审祝瑞。还有之前与祝瑞联系的那个人是不是任俊，这一点需要和技侦部门共同确认 啊。好。 小周，你立刻调查任俊房屋周边的监控录像，主要排查任俊是否带任海来过老房子，吴嘉义死前是否来过这里，以及任俊的主要行踪。 收到。 程运，上次吴嘉义别墅的搜查工作做得不错，这次也是你来负责房屋排查工作，突破口是查找是否存在车辆改造配件以及其他藏有证据的暗间或隐蔽场所。 好嘞，赵哥。分配完任务，所有人立刻投入到搜查工作之中，任俊也被带到了市局。孟昭看着走出来的任俊，任俊又恢复了之前那种畏缩的姿态，让人完全看不出他身上隐藏着的另一面。路过孟昭的时候，他看向了孟昭，那略有深意的目光出现在了任俊那张有些怯懦的脸上，显得违和且诡异。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